欢迎收听《快速街头》2018暑期特别节目。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哦，我们要来进行我们2018年还是暑假暑期档的第二次的特别节目。 没错， 你们有没有很兴奋哦？ 我是觉得还蛮兴奋的，因为一直可以录这种暑期档的话， 哦，就是简单来说四个字。爱录不录 不是，我没有爱录不录，我没有爱录不录，我是要录就录。 OK， 要录就录， 要录就录， 这跟那个我们没有缺电的问题， 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只是爱太少， 只是供电没有那么多我们没有延后上节目的问题，我们只是上的比较频次比较少 我们没有延后啊，我们 schedule 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哦，天气真的很热，所以 超热的。 然后我跟希杰呢，应该是希杰和我，这主持应该是希杰在前面，我在后面。希杰和我呢，又在举行一个新的大型的企划。 没错没错， 相信大家有在 follow 我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脸书 一直有在 专业的脸书专业的朋友们应该都有发现，我和是希杰和我都有在做一些有趣的活动。 谁在前面没差 真的吗？ 有人 care 吗？ 不过现在希杰因为个人的因素，所以他现在改名，不是改名这个活动已经变成龙龙和我了。 其实之后如果还有的话，只有你。 天哪，连龙龙都没有。 就是这集是因为已经拍了，但是我觉得不放也可惜，所以就只好先用龙龙的身份来挡一下，这样。 那你要不要利用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外人，外行人，不是外行人，就是观众、听众，看你的道歉声明，会有一点一头雾水。像我妈妈，她就有问我说：“阿姐怎么了？”她被警察约谈吗？ 当然不是啊。 我来， 就是 那我，可是我觉得李希姐会把她讲得很严重，让我来好。 不会啊，不会，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有可能会有些人听，所以我都会讲得很轻描淡写。 哦，轻描淡写是吧？ 对对 对， 对。 好了，那让你本人来轻描淡写一下。 那对，让你来素描一下。 但是又不能让那个，反正你自己拿捏。 这还真的很难讲得很诚实。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持续，因为我的本业其实也是跟影音有关的啦。那如果说我的副业没有收钱，所以甚至连副业也不能算。我的休闲如果说做的比我的本业有趣的话，可能会造成本业上的一些同仁的困扰。所以为了不要造成他们太多的困扰，最好是我是比较公然的在我的其他影视作品中出现。或者是说如果有人还是想看我的作品，你可以在快速街头私讯我们，我可以有意有心作品，我会传那个链接给你。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但是我觉得我作品还不够好，还不值得你们这样子看，这样子。 可是其实啊，有没有考虑把公司的人封锁就好了？ 后来其实我其实不是说公司，但是我试过要在节目中做，在那个粉丝页做封锁的动作，结果发现粉丝页没有这个功能呢、啊，只有个人的才行。 粉丝可以选择不追踪我们，但是没想到我们不能不让他们追踪，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 Oh my God，好吧。 跟那个民进党的市议员能不能够帮柯P站台是一样的道理。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前几天看一个评论，就是民进党的市议员参选人不能帮柯P站台， 喂哦， 这很合理嘛，这很合理嘛，好，合理， 嗯， 对，但是柯P可以帮这些民进党的市议员站台， 嗯， 欸，好，那点到为止。 那我以防这集，以防这集有人听，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不是说我们本业的影片不有趣，是说我们本业的影片本来就是比较属于新闻性质的，就是 嗯，性质不同。 就是你总不能说在那个总统府的地方，然后就你在那边嘻嘻哈哈，就是有失分寸嘛。就是不同的影片类型本来就有它不同的拍摄方式和它的描述方式，这是我的概念了。就是要先分好类，嗯，再决定你制作的方向，大概是这样。 嗯，嗯， 完全正确，完全认同，嗯。好，这个话题我们就此打住。 好，嗯， 好，就此打住。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一下最近大家都在做什么好了。 好，没问题。 那蓝豆汁，你要先分享 吗？可以，我先。啊，我最近呢都在欣赏你的影片。 影片啊， 因为你们拍的那个我真的觉得还不错，欸，就是真心觉得，然后我就默默的就看手机，然后你们上的时候他们也，我跟你讲各位听众朋友，他们也不会跟我讲说他们要拍就是要上传影片哦，都不会知会的哦，就是等到我们网页跳出来的时候，我的他们居然 po 了新的东西，这样子真的是 一个完全没有尊重伙伴的概念。 但是我也觉得还好，就是好啊，来看一下好了，就是那个瞬间0.1秒怒气又被消失了，然后就来看一下，然后就觉得拍不错嘛，那这样啊应该可以撑完暑假哦。这心里就默默觉得 我想问你是觉得那个后面那个可以让你休息比较多的时间是主要让你感到开心的成分吗？ 当然不是啦，我怎么可能承认这种事呢？ 你知道有多少的听众是为了听你的声音才继续关注我们？ 所以我还是来录了吗？不要这样，所以你们一开口 你知道有人看完， 对，是， 你知道有人看完影片之后按怒吗？ 真的，哦，为什么？ 因为他们受伤啦。 Oh. 可能看完整个影片浪费我4分钟，蓝豆丝连个蓝字都没有， 以为蓝豆丝会出现，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蓝豆丝要出现呢，啊， 真的失望，连看三集都没有，以为常进人是蓝豆丝。 对，我想说常进人是谁，我也好想知道。 连龙龙蓝豆丝都拦不过去。 有跟那个注音，没有啦，因为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这就是我伙伴非常贴心的地方，他们知道如果说问我要不要去的话，我一定会对我心里造成很大压力，因为我很想要去帮他们支持他们继续做这样的行为，可是我的只要站出去的话，我生理上就融化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走出家门，你知道， 真的很热耶， 真的，而且这种热的程度是我从洗好澡从浴室走到我房间，我就流汗了， 差不多可以再洗一次， 对，就三步而已我就流汗了，我想说哇，那现在是怎样，就很可怕的天气啦，就是很感谢他们，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超用心的，就是还会想了一个这个企划，然后来陪伴大家度过暑假，我相信因为现在门开了嘛，所以会越来越凉的，很快就可以回到我们的 常态。什么门开？ 门开，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门啦，啊，但是我不想那，我只是觉得你讲的用法很有趣。 对， 冰箱门开了， 对，反正就是有个门开了之类的。 嗯， 所以我们很快就会回到常态性的录制节目。这就是我的近况，就是欣赏我的伙伴影片，然后一边就觉得很欣慰，然后一边又感谢他们，就是那种各种五味杂陈啦。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不要再这么热了，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度过暑假这样子。哦，但是我没有荒废哦，我必须说我还是有在增进，就是精进自己这样子。就是例如我去考了一个韩文检定。 哇哦， 这次考的怎么样？ 当然有过啊。 所以你现在韩文是几级啊？ 就二级啊，对不起，就二级而已。二级很简单，但是我至少有勇气去考吧。 那你稍微跟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韩文考试的分级制度好了。 好，没问题。韩文考试叫 TOPIK， T-O-P-I-K， TOPIK， 有分一和二、那第一呢就是考一级和二级，满分是200分、你只要超过120分你就是二级，140分，对不起，140分你就是二级，没有超过140分、80分以上就是一级，所以我这次是直接超过了140分、所以我拿到二级的。 那还要再往上精进， 再往上精进的话就是考 TOPIK 二，第二个韩文检定，它的是3到6级，3、4、5、6，那满分一样是200分，满分是400分，然后就看你可以考到 几分这样子。 哦，然后再去对应的级数， 再去对应的级数，没错。嗯，所以你是 可以，那基本上等于是说你已经完成了大概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四分之一的 三分之一， 假设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那个过程， 没错没错。 哇哦，厉害哎！那你看《与神同行二》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一半的时间不用看字幕？ 我想我只会看他们的脸吧，看主角的脸，一直都没有在看字幕，没有 了。然后 还没有看《与神同行》。 那你觉得我去考的话，我大概是几级？应该一级有吧？会过吗？ 可是因为你没有背单字，所以很难讲。因为它阅读也是需要大量的单字。你以为你看懂那个圈圈纸条纹，然后一个勾勾，你就知道吗？没有， 好吧，好吧。 我觉得还是要背。 Okay. 我觉得语言就是真的是要从单字开始。你会知道发音之后真的要单字，我现在也是没有什么在背单字，所以其实在阅读那一块我会觉得有点吃力，但是在听那一块就 OK 啦，就还行、 作为一档优秀的这个励志的英雄旅程的 是 这样的节目，我代替广大的听众再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没问题， 因为我们是英雄旅程嘛， 是 对啊。那个是什么样子的机缘去刺激你去做这个考试检定？是公司有需求呢，个人有兴趣呢，还是什么？我相信应该是综合的原因吧。 我觉得一开始呢是因为我几年前就是觉得自己太废了啊，怎么觉得工作就是工作就那样，就是完全没有前进的可能，就是不需要脑的工作，然后我觉得我一到五都不用脑了，我六日如果没有安排什么事情的话，我是不是就是再也不用用到脑了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而且因为礼拜六很容易就是很喜欢，就很容易睡觉。那我觉得，通常礼拜六如果起来已经下午的话，你会觉得整个周末完全就废掉了，因为你隔、 真的耶， 对，所以我觉得礼拜六一定要是把事情排满，你才会觉得说这个周末是有度，就是有过。有时充实的过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想说，第一个要学一些技能，然后找第二份工作，我觉得太就是找打工有点太吃力了，因为现在的话，我觉得打工就是真的是 CP 值不高，就是你没有办法，你就会只能做一些很劳力的工作，就打工的部分啊，就是兼差的部分。除非是你有学了一些东西，像希杰还有维刚，他们就会很专业的摄影剪辑，他们可以就是真的是可以，其实就是接 case。但是我本人就是比较弱，我不敢就是跟人家保证我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只好就是选择自我修炼。然后再来是那时候我有认识一个韩国朋友。然后大家都回到就是念书的时候在国外认识，然后现在都回到各自的国家之后，然后我们要沟通嘛，然后如果用英文的话你会觉得就是 隔靴搔痒， 就有点奇怪，我们都在亚洲耶、 就是、不够亲切，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可以用他的语言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应该也觉得很不错，就是就对于维系这段友情是有帮助的，而且再来是韩国那么近，就是现在出国旅游，韩国我觉得日本韩国都是很容易去选择的地方，因为飞机的旅程也不会太远，这样子就那个时间也不会太远，然后又好买又好逛，所以我觉得我去韩国的几率应该还蛮大的，所以就觉得这个语言就是可以用，这个语言可以用，然后再来是你有一个韩国朋友，你也可以跟他聊天，然后用他的语言，然后写明信片给他的话还可以用一些韩文，他看到应该是更就加倍感动这样之类的，是有基于这样的契机去学的、 然后现在 这个符合那个英雄旅程的前几个步骤，嗯、 真的哦，对不对、嗯？一直都有啊，但是中间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嗯、放弃的时候就是开始就是终极变，哎，我们初级变终极了，然后真的开始变难了。那难的就是你不是在打哈哈就可以过去，在跟老师聊近况的时候，我们哦，对，我们每一集也是聊近况，每一堂课开始也是聊近况，但是用韩文，我就发现我字汇量变少了，别人开始可以看，就是一直讲很多的时候，我就哎，我怎么开始需要用到中文？这样可以吗？就是明明就跟老师用韩文聊近况，我居然用到中文，这时候我有一阵子蛮挫败的。后来我就觉得不行，我就是要把它当作开心，我不能有压力，因为一有压力你就不会想去上课。可是我知道说如果一断掉的话，我可能要从头开始练， 嗯， 所以我要把它硬撑过去，所以我今天就撑过去了。 Good， 就是这样。 哎、欸，真的很励志哎， 是不是？ 嗯， 真的不要，大家不要以为我说不录音是真的就要耍废，没有，我还是默默有实行我们英雄的精神，就继续下去， 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大家做个励志的参考。 蓝豆是什么？没有，最怕热，但是呢，我有的是毅力。 好的，好，你看，那七姐呢？你的近况呢？ 我的近况嘛，就是。工作上我是非常的忙碌，在这一两个月都很忙，可能会忙到十月底，真的是爆忙的、哦，就是，然后最近有水星逆行，你们知道吗？ 水星逆行， 我本来 不知道， 我本来不信啊！天哪，这三个礼拜来，根本就是真的就是大水逆，我就开始相信了。每次同事电脑怎么了，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都跟他说这是水星逆行，这是水星逆行，因为好几个问题我。 为什么水星每年都要逆行吗？我去年不是 没，所以那个 到底是 他逆，我觉得应该要有人做个 APP， 就是水星逆行警告器，就是提前前一天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隔天就不要开车去上班，不要电脑就是尽量少碰这样子，或者是东西赶快提早备份这样。我跟你讲，我真的可以举出太多例子，在这三个礼拜。我是 知道你的车跟我的车发生一样的惨案、啊。 对嘛，我的车被一台机，我停在那边等红灯，被一台骑过去的机车硬要钻，然后右后照镜被他撞掉嘛。然后反正他也赔了不少啦， 但是机车逆行。 等一下， 对对， 所以这默默会有关联吗？就是你们两台的车子后照镜都撞掉了、我最近是不是不应该开车？ 不要，最近不要开车，这好像到十几号吧。 或者是说最近开车那个后照镜不要伸出来了，就是让它呈现关着的状态就好。 还没讲完。然后我们公司的云端硬碟，哎、欸，幸好我们公司的云端硬碟是有那个是有做那种很奇怪的类的，它可以坏一颗，哎、欸，有一颗坏了，然后呢应该要再采购，可是我连忙到说连在采购硬碟的时间都没有，这样子，这是第二个。然后还有一些莫名其妙。同事的档案，他从光碟片里头抓档案 copy 到硬碟，结果呢，他抓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抓到变成坏的档案，然后又跑来问我说：“为什么这个档案不能开？”然后我就看，真的不能开，然后我又重抓一次，可以开了，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很多很多啊，就是非常多这种水星逆行的案例在最近发生， 还是最近那个冰箱门开了关系。 没有没有，在开之前、 okay, 发生的 好了 居多，然后我就、就所以心情就非常的差，就这样。 好啦，就这样，祝福希杰多保重啦、千万不要跟大自然的现象对抗， 不敢不敢。 那我来分享我的近况。好，其实我一直耿耿于怀，因为有一个听众朋友呢，他有在我们脸书专页上面询问说，他因为他上次有聊到说我最近跑去登记了嘛，对，然后就有听众朋友呢就问说，想要了解一下结婚前跟结婚后有什么差别，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听众朋友有这样留言。然后呢我想要回答的是呢，基本上没有差别啊，基本上没有差别。因为呢，就因为相处很久了， 我和碧珊呢相处很久了，所以基本上呢就一切如故，一切不一切如旧，对，那一切如旧，所以就我很想要分享更多，但是呢就一切如旧，所以呢大概就是这样，暂时和以前过着一样的生活。我答复这个留言的朋友博宇，陈博宇，回复他，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我除了受希姐之邀参加这个拍摄影片的活动之外呢，我这往前推大概一两个月吧，这两个月呢也帮我们公司的警察同仁呢拍了一些影片。对，然后我想要分享倒不是那个影片的部分，我想要分享的是因为活动结束了嘛，所以我前阵子呢就和我们公司的警察同仁呢一起去做了一个晚宴。那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呢我本身是不太喝酒的，所以去参加这些聚会啦，这些有一点点像是交际应酬的场合，公关的场合呢，我也都是不喝酒的，我尽量都是以麦茶、乌龙茶、无糖绿茶来代替。那我呢那一天晚上呢喝了大概至少，我觉得至少啦，至多我不知道，至少50杯的麦茶是有的，就是我们警察同仁呢非常的热情，然后呢警察同仁他们都是喝啤酒秘鲁，可是他们呢我在这边要大力的推崇这个概念，他们一边喝呢一边跟你致意啊敬酒啊，互相这样子嘘寒问暖一下，互相致意一下，一边喝酒呢一边就会关心你说你没有开车齁哦，你没有开车哦，哦，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就是就我另外其他一些同事，你没有开车哦，来来来来来，随意你随意啊、哦、啊，没有开车哦，哦，随意随意，哦，哎，就这样一整晚上两个小时，三不五时都会，哦，你怎么回去？哦，住计程车哦，没有开车哦，哦，来来来，干干干干，哦，哎，他们互相之间彼此也是这样，然后就是会指派那个车长。比如说一桌10个人，诶，就有2个人3个人是当车长，然后那几个人就是有豁免权，不用喝啤酒、哦、whisky、哦、都可以豁免、哦、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啊、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为人民的保姆呢以身作则，他三不五时一直在提醒、哦、然后我心里面是想说这会不会只是长官交代要说的话，会不会他们宴席结束之后还是偷偷开车偷偷酒驾，诶，没有，在那个送客的场合里面确实都是由那些没有喝酒的人来当车长，好，来驾驶，那有喝酒的人要么叫计程车，要么就坐公车，要么就是坐搭别人的车，诶，我觉得十分值得推崇，所以就在这边顺便的分享一下我这个观察啊，最近哦，就是今天啊，好像就这两天的新闻嘛。A 有4亿元啊，在那边酒驾啊，哦，也有那个我们很高的那个机构的那个发言人啊，过去也酒驾啊，哦，然后也有那个保全啊，好好的一个保全，然后被那个喝酒的人，哦，好几个恶少就这样出手打死啊，看了很不舍，非常的不舍，嗯，所以刚好要利用我们这个优质的快速街头游旅程优质的节目，顺便奉劝大家，哦，要适可而止啦，哦，然后呢要做好全套的防范，哦，不要酒驾，哦，顺便做个推广，嗯，最近的一个小观察， 这个我可以小小分享一点， 嗯，好的， 大概也是3个礼拜前，我发现那些老人家，因为我这个人有点愁老，你知道吗？就是讨厌老人。那个，对啊，这是一种歧视，我承认。就是那老一辈的，他们爱喝酒的时候，还把自己能酒喝完酒之后还能顺利开车回到家，当做一种荣耀，你知道吗？ 嗯，不可取。 然后就爱喝酒，然后超级爱，然后。甚至要逼不喝酒的人喝酒，那是讨厌呢，不 不能喝可乐吗？不能那个，我不说不能用可乐代替吗？不行不行，可乐跟酒还不都是液体，喝到肚子里头是碳水化合物。 嗯， 他妈的，干嘛逼人家喝酒啊？人家就不喜欢喝嘛，我逼你吃，我喜欢吃屎，逼你吃屎，你要吗？是不是？ 这段我要逼 吗？不用， 可以逼吗？可以逼吗？ 好 ，OK， 我只是借机发泄一下那个我对 okay. 我本人是已经发过誓，我这辈子滴酒不沾，所以那个就是 OK， 稍微就是发泄一下那些爱逼人家喝酒的人哈、 嗯哦。其实是有时候每次看到那样的那个社会案件新闻，我都认为应该要严刑峻法的。 嗯、对吧？哎、欸，你们老人家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好不好？你们 和 你逼你们做你们不喜欢做的事， 老人家不会来听吗？ 哦，是啊、哦，好吧，那我就不讲下去了、哦、啊。那我现在再分享一个，因为我前几天闲来无事啊，就 Google 了我们跨出街友英雄旅程，我发现一个我们对社会的小小贡献，我们三个人， 嗯， 哎、欸，那个现在已经搜不到，只能搜到标题，就是好像一个叫什么 Kenpai， 我不太会发音 ，K M P A I。欸、他说闲聊来聊聊大家上班都怎么偷懒这样。欸，我们好像有一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好像有一个那个在不知道什么工厂上班的人，他们可能就是平常可能做一些比较 routine 的工作的，就是会比较无聊，然后他可能会戴个耳机听，然后他就说欸，他让他找到了快速接受英雄旅的这个节目，然后说我们真的是英雄啊，听这三个主持人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就好像旁边有人跟你聊天，非常轻松愉快，没有负担。但我现在大概只能、 wow. 现在大概只能看到这一几句了，他那个网页不知道为什么点不进去了。 真的假的 ？Nice 啊！ 天哪，你怎么没有把它截图下来？ 我 是把它 截录下来， 连接存下来。 因为我真的很忙，因为我很忙，我忘记要截下来了。大概是这样， 好感人哦、 反正就是结论就是我们可以陪人家度过无聊，就像我们这么无聊的节目没什么人听，但是还是可以陪那个就是可能是有需要不要那么无聊的人来听无聊的节目，这样陪他度过一个小时这样子。 哇， 算是蛮有贡献的啊。 真的耶，突然觉得好伟大。天哪，流下眼泪。 我想找到那个连接哦。 我还想问啊，为什么会想要听这么无聊的节目？我不觉得很无聊吗？ 你不要这样。 或许我们就是这么真性情啊。 等一下，我有个朋友，我一直就是，比如说他约我的时候，我就说不行，今天我要录音或什么。他说你在录什么？我就因为我们有说过，我们不能主动推广，就是不能强迫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听，所以我很怕说我一讲了之后他就有压力，要每一集都要听，然后又要想找我讨论，这样我一定尴尬死，所以我就没有，不想讲。 怎么啦、 你看我还故意不让人家知道。哎、 真的。哎、我看到了这个 Kenpai 了， 赶快丢链接。 没有啊， 应该点不进去吧， 没办法 点不进去吧， 没办法 前几天还可以点进去。 为什么要 Podcast 众所皆知， Podcast 是很多人来听英文广播的手段，里面的中文节目少之又少，让我找到这个节目快速接头英雄旅程真的是英雄啊。听三个主持人分享一些点点点，再也看不到了。No more， 这也没有了。后面听三个主持人分享一些，哎，我们可以用这个来造句。 我们 可以用这个来造句。 好好好好， 选项一，无聊的琐碎的故事， 让自己觉得自己在做的事真伟大之类的。 二，超级有趣的近况分析。三， 好想跟他们近况一样哦。 不知道这一季的主题是什么，但我想那应该不重要。 有可能 之类的哦。哎，说到这一季下一季哦，主题哦，哎，我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啊，其实之前也聊过了哦。就是我前阵子呢，听一个歌手叫做华晨宇 哦， 中华名，中华的华，好、哦，这个华晨宇唱歌，哎，我深深的被他吸引，哎，特别是他， 真假的， 他翻唱那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那个洗脑歌，就是我的滑板鞋 哦。 这个花花他唱我的滑板鞋超好听的， 我现在满脑就整个被他洗脑，你知道吗？ 真假的？就是、都是他的，那我要去找来听，因为 超好听的。 他现在有一个新的节目，也不是新的啦，我就最近才看到的。嗯、你有看对不对？ 嗯，我只是看片段而已。对， 我也是啊。明日之差。对不对？我不能讲，我不能讲出来。 节目吗？ 明 中国好声啊！ 对对，中 中 国好声、 嗯、说唱。 哦，对对对，中国旧说唱 之类的。 我最近也常常看那些节目、 啊， 反正就是一些唱歌节目啦。哦、 对，哎、欸，其实真的蛮不错看，蛮舒压的。就是你就看到旁边单压、双压什么之类的， 嗯，蛮有趣的。虽然有时候知道他的这个是综艺节目，有时候有一些套路，有一些是安插的一些梗， 对 对，就 set 好了。但是他们也是照着表演啊，照着发挥啊，有一些争议性啊，有一些争吵啊，火药味啊、嗯，有一些搞笑的片段啊等等的，嗯，不错不错， 真的。 所以哎、欸，拉回来，所以我在想说，我们下一季呢，不如就来做个歌唱节目好了。但是不是我们唱歌，或许不是我们唱歌，好，我们再来研讨研讨如何来做这个，叫做什么英雄旅程的什么什么新说唱， 新说唱会 被抓、啊、快速好声音， 快速好声音，好好，英雄新说唱，快速好声音。嗯 之类的， 可以，好啊，好啊， 好，我们再来研讨研讨，趁在这个天气比较没有那么炎热的时候，我们再来做相关的企划。 嗯， 好，好了，大概就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边。 嗯， 好，2018年的这个暑期档的第二次的特别节目， 嗯， 也分享了蛮多东西的。好，那就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熬过这个炎热的天气， 暑假好像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已吧。然后就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度过。 还没有写暑假作业的小朋友们，赶快去写喽！ 不要再听这三个人废话。 哦， 或是你可以写说，你可以跟老师说，你暑假就是因为听了这三个人废话，决定好好念书，不要像他们一样。 真的， 这也可以啦， 长大不要跟他们三个一样，在那边录节目。 好，也行，也行。 好的，好的，好了，那就这样子啦，大家晚安啦，拜拜， 拜拜， 拜， 再见。